天一天的哆嗦呀，这个心脏啊， 嗯嗯， 我打犯了病那一年呢， 嗯， 都没停过， 嗯嗯， 我这个肠胃也不行，这个胃口啊，我总觉得这胃口有个疙瘩，我天天反正早起嗓， 嗯， 吃着一个肚子就都是凉气儿， 肚子里都是凉气， 连这个腿呀、啊，带身上都冒凉气儿， 嗯嗯。您这个做过检查吗？ 我没做过检查，我这老有病， 老有病， 耐那么这那么这，死活养家 啊，一身的病是不是？ 对，这肝脏这会儿还老疼老胀， 肝区还胀啊。你有心脏病，那当然您这个肝主疏泄，它代谢不好啊，所以您这个血脉它不通啊啊。再有一个、 嗯、 您现在。还有一个就是头也不得劲儿，是不是？ 头这个脑袋那两点太阳疼 啊，头是在太阳穴这个地方比较疼，疼的有多久了？这个 隔三差五的就疼， 隔三差五的就太阳穴这儿疼啊？ 对，它不是总疼。 您这个肠胃怎么样？ 我这个肠胃不行，我这个胃口这会儿有个疙瘩。 胃口有个疙瘩，那您这个两侧太阳穴，在我们中医上讲、 嗯， 它反射的部位呢，就是您的肠胃，就是您的肠胃， 哦、 说明这个肠胃这里它不是特别的顺。年纪大了，我讲的这个气脉、血脉、经脉，你要是胀呢，您的气脉它不通；你要是心脑血管病呢，您的血脉它不通。您要是骨头骨脑的疼呢，那就是风寒湿毒热邪淤阻了经脉，不通则痛。所以我们这个总结的三脉通百病无这句话很经典，任何的药物治疗的方案都奔着这三脉走。那通三脉，咱这几十年的老病了，陈年延绵性的这个慢性病呢，咱可以用内通三脉方法来通三脉啊，它通起来它就厉害了、 嗯、 因为它是一个活性的小粉面，直接进入体内，奔着咱气脉血脉经脉去，帮咱给通了。那它要是这么给咱一通的话，你老伴儿吃的这个大补元阳的一通一灌灌元阳啊，元阳镇守人的阴阳，就是你怕冷怕热，这是阴阳，主五脏六腑，十一个脏腑，那基本上您的病就没了。这个比较简单，比较直接，我也希望您能用上、 嗯、 啊。 哎，好， 好了，不多说了， 谢谢您啊。 哎，不谢不谢、嗯、直接跟 谢谢您 联系就成啊。 哎，好嘞，谢谢您了。 哎，好，再见。 再见。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 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哎，徐主任。 哎，你好，请讲。 哎呀，你太忙，我打扰你都不好意思的。 没事，您这个简短的把您要问的问题都告诉我，我来回答你啊。 嗯，你我首先呢，我把吃这个药的这个情况呢跟你说一下 啊。 第一个，我是现在这个心慌气短，这个胸口也堵得慌 啊。 这个好了。 这个心慌气短堵得慌好了。您今年多大年纪？ 今年86。 86，吃我这个介绍的给大伙儿的药，心慌气短好了、 嗯、 不容易呀、啊，是不是？ 嗯 嗯， 哎，我就那个吃到就可是发现的。 啊， 我的那个什么，我觉着肚子一疼啊， 啊， 去一趟大便， 啊， 拉出一趟大便的呀、 啊， 完事就好了。 啊， 在那个时候好之前呢，我是早晨起来空肚子拉饱嗝儿， 啊， 下边不通， 下边不通。 这一天的好呢，上边也通了，底、嗯、下也通了。 啊，上边通，下边通， 哈上下都通了， 舒服了，嗯， 哎，就舒服了。 啊， 我这个原先我是这个，我这个病了挺多 啊。 心绞痛， 啊、哦，心绞痛。 最近现在时间呢，那个不没觉着痛。 嗯，用药以后没痛。嗯嗯。 哎。